包法利夫人，原著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原名叫艾玛，她的父亲卢老爹是拜尔豆田庄的主人，一位富裕农民。艾玛是老人的独生女儿。13岁那年，卢老爹把女儿送进修道院住宿学校。一开始，艾玛虔诚地读着教理，陶醉在圣坛、圣水、烛光所构成的神秘魅力之中。日子一久，艾玛开始感到腻了，而布道中的比喻如丈夫、情人之类，却常常激起她意想不到的喜悦。宗教作品中那些浪漫主义的忧郁和哀怨，使她沉醉。艾玛那年15岁，竟然全身心地沉浸在惶惑与迷茫之中，憧憬自己也能住在一所古老庄园里，如同那些婀娜多姿的女庄园主一样，整天手托下巴，遥想一位白衣骑士骑着一匹黑马从田野疾驰而来。艾玛开始反抗信仰的神秘，修道院的生活不但没有能禁锢住她的心，反而激起他对爱情、婚姻、享乐的向往。无奈父亲把他接回家，艾玛回到家很快又腻烦了料理田庄之类的农活。乡下冷清寂寞的生活没有刺激，激不起热情，很快他又心灰意冷了。一天，卢老爹摔坏了腿，到附近的刀特镇请包法利医生来治病。这样艾玛认识了包法利。艾玛说话的时候那天真美丽的眼睛，自言自语的时候的娇态，使包法利欣赏不已。包法利下决心，一有机会就向艾玛求婚。也许是对新生活的渴望，也许是由于这个男人的存在而引起他的激情，他答应了包法利，艾玛也就成了包法利夫人。蜜月是在包法利所在的刀特镇度过的。包法利夫人思忖着，蜜月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应该去游览那些名城圣地，应该像许多书上描写的新婚的贵夫人那样生活。但是包法利除了自己贪婪地享受着新婚的幸福以外，无法让夫人得到想象中的那种浪漫情调。不仅如此，包法利夫人还发现丈夫庸庸碌碌，既没雄心也无知识，形象笨拙，谈吐也平板，看着他激不起热情、希望和梦想。开始包法利夫人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那富有魅力的爱情，可是婚后她发现她向往的这种爱情并没有到来。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她惘然了。九月末的一天，昂德尔维里耶侯爵邀请包法利夫妇参加舞会。多么华美的庄园，那草地，那绿荫，那鲜花，叫人目不暇接。大厅里更是灿烂辉煌，餐桌上一丛丛鲜花排成直线，龙虾、水果、鹌鹑。 波法利夫人不由地想到父亲的庄园贝尔斗，那泥泞的池庸、肮脏的牛棚，同眼前这五光十色的庄园相比，太逊色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那样生活过。特别是一位子爵搂着他翩翩起舞的时候，那种柔情蜜意让波法利夫人陶醉了。所有这些更增加了他对上流社会的向往。对新生活的向往使他对自己的丈夫越看越觉得生气。他一直期待着某种意外发生，幻想能有一阵劲风吹来，满载着忧患或是幸福，把他带到理想的彼岸。可是每天醒来，一切还是老样子。波法利夫人患了忧郁症，经常发烧，脸色苍白。她丈夫以为跟气候有关，决定搬到永镇去住。在永镇，艾玛认识了一个青年人，他叫莱昂。两人虽不是一见钟情，但至少很谈得来，津津有味地谈音乐、谈文学、谈人生、谈心情，东拉西扯，但总回到一个共鸣点。他们就这样靠近了。可是由于莱昂要到巴黎去攻读法律，他们又不得不分手了。波法利夫人像是要有许多话对莱昂说。莱昂走了，刚刚看到的未来幸福的唯一的希望之光消失了。他又像在刀塔镇那样患了忧郁症，常常晕倒。这一天是永镇的吉日，一位绅士，永镇附近徐舍特庄园的主人鲁道夫先生领着仆人来看病，和波法利夫人邂逅。回家的路上，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很可爱，这位医生太太很可爱。”牙齿美，眼睛黑，长得如同一个巴黎女子。他抡起手杖，敲碎一块土，喊道：“我一定要把它弄到手。”乘州农业展览会在永镇举办的机会，鲁道夫特意来陪波法利夫人，并挽着她的手臂拐进小径，躲开人群。第一次谈话，鲁道夫用他那伶俐的口齿把涉世不深又不安于现状的波法利夫人的心说动了。说到动情之处，两人互相凝视着，欲火如焚，心惊摇荡了。波法利夫人仿佛又找到了希望。但是自第一次谈话之后，六个星期过去了，还不见鲁道夫来。这是鲁道夫的策略。波法利夫人越是盼他去，他就越要拿着点，这样波法利夫人就会越爱自己。一天黄昏，他来了，波法利夫人激动万分。第二天正午，鲁道夫陪波法利夫人并肩骑马去森林深处。鲁道夫说起他的爱，波法利夫人呼吸急促了。这次他顺势伸出胳膊，搂住波法利夫人的腰肢。波法利夫人半推半就，鲁道夫把她带到林中更远处。在池塘边一个小茅草棚里，波法利夫人依顺了他。从此他们频频幽会，整天沉湎在欢乐之中。 似乎都看出了包法利夫人的虚荣心。商人勒勒找上门来，手拿一块衣料。太太，这块衣料只有像你这样风雅的妇女才配享用。我没钱，包法利夫人答道。勒勒说可以赊账。此后勒勒常常找上门，把巴黎买来的豪华奢侈品赊销给包法利夫人。又发生的一件事叫包法利夫人对丈夫完全失望了。包法利医生在给一家商店的瘸腿伙计做整形手术时失败了。手术后的第三天，那瘸子差点没疼死过去，丢人现眼。包法利夫人咬着青灰的嘴唇，目光像射出去的冷箭，盯着丈夫。丈夫的一切存在，她看了样样生气。包法利夫人再也无法和丈夫共同生活了，她要和卢多尔夫走，不管别人说什么。把我带走，抱走，哎呀，我求你了。他祈求着鲁道夫，鲁道夫答应和他私奔。但是鲁道夫又一想，为一个女人丢掉我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不太蠢了吗？他拿出纸和笔，给包法利夫人写信。他告诉波法利夫人，他不希望害他一辈子，他将对他忠诚到底。不过迟早有一天，这种热情会冷却，我们会厌倦的。人世冷酷，我们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我们。你得忍受无理的盘问、诽谤、蔑视，甚至于侮辱。最后他告诉伯法里夫人，在读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走远了。伯法里夫人读着信，天旋地转，她无法想象曾经把心都给了她的男人会这样离去。她感到一双无情的手把她往深渊里推。艾玛大约病了40多天才稍好一些。一天，波法利领他去卢昂看戏，让他散散心。在剧场，艾玛又遇见了莱昂。3年的巴黎生活使莱昂大长见识，他钻研法律，同时也光顾舞厅。这次相逢唤醒了莱昂的旧情，他想，事不宜迟，过去的畏怯之心早已消失了，他已经熟悉了巴黎社交场上公子小姐们的风流韵事。占有眼前这个外省的小医生太太还是稳操胜券。回到住处以后，整整一夜他思考着行动计划。第二天，莱昂来到旅馆。波法里夫人谈起人情冷暖，常年寂寞无聊，心像活埋了一样。莱昂就模仿这种忧郁，讲起他在学校一年四季多么孤独惆怅。他甚至告诉波法利夫人，他曾经在一家画店一位文艺女神的意大利版画前站了几个小时，就因为那个女神特别像他。波法利夫人抱怨自己害了一场大病却没有死，真遗憾。莱奥马上说，他羡慕坟墓的宁静，甚至他立了遗嘱，要人用艾玛送他的那条漂亮绒毯裹着他，把他掩埋。这为什么？波法利夫人问。因为 我爱你呀。波伐利夫人被打动了，她觉得从来没有一个男子像她这么美。可是她突然想到路道夫，不由得起了一阵无名的恐惧。第三天，两人游览教堂，不等参观完，莱昂就把艾玛拉出教堂，坐进一辆有密封车厢的马车。 这很不合适，你知道吗？ 波伐利夫人说。 有什么不合适？巴黎就这样做。 这句话仿佛是无可辩驳的论据，说服了波伐利夫人。于是他们按照巴黎的样子在车里一直混到晚上。波伐利夫人回到家里，丈夫吻她，她却想起了另一个男子。她看着自己的丈夫，越发觉得他寒酸、软弱无能，一个地道的乡下佬。怎样才能摆脱他，来结束这漫漫长夜呢？事有凑巧，波伐利夫人要以代理人的身份继承一份财产，她问丈夫找谁当公证人。丈夫沉吟了一下说， 除非是莱昂。 这正合波伐利夫人的心意。波伐利夫人到了卢昂一住就是三天，这三天才是真正的蜜月。他们住在旅馆里，门窗紧闭，地上洒满鲜花。他们还乘坐一只遮蔽严密的游艇，到一座小岛上用晚餐。那里真是世外桃源，他们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幸福和欢乐，幻想永远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永不分离。他们想出一个经常见面的方法，借口去学钢琴，每星期四去和莱昂幽会。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来了一个人，恭恭敬敬地递给波伐利夫人一张纸。那是一张波伐利夫人自己立的700法郎的借据。乐乐不讲信义，把它转给了银行家万萨，万萨派人来讨债。波伐利夫人只好说， 我没有钱，下星期才有。 第二天中午，他又收到一份拒付通知书。波伐利夫人被控告了，他害怕极了，急忙奔往乐乐家里。当乐乐弄清来意，便说自己也是走投无路，让人逼的。 那以后呢？ 波伐利夫人急着问。 那很简单嘛，法院裁判，再来一个将你扣押，万事大吉。 波伐利夫人答应，等卖房产前的尾数一到就偿还他。可是婆婆来信说，卖房产的钱已经没有了。她只好瞒着丈夫追索医疗费，旧手套、帽子、废铜烂铁，她无所不卖。同时还到处借钱，刚付清一笔，另一笔债又来索取了。他发现欠债数字庞大无边，越算越糊涂。他整天待在卧室里，昏昏沉沉。他更讨厌丈夫了，便把他丈夫撵到三楼去住。波伐利夫人仍旧去找莱昂，住昂贵的旅馆。莱昂应付不了的开销，他大大方方地给补足了。 为了这些，他连父亲送给他的结婚礼物也送到当铺里典当了。而莱昂对鲍法里夫人已经没有兴趣了，想就此分手。但是鲍法里夫人却来得更勤了，她一来，莱昂就感到腻味和烦恼。鲍法里夫人开始产生了怨恨，觉得莱昂欺骗了她，但又没有勇气离开莱昂。一天回到家，鲍法里夫人看到一张灰纸条，上面写着：“自经判决，依照法令，鲍法里夫人必须偿还全部3000法郎，限24小时内还清，不得拖延，过期不付，扣押其家具与衣物，拍卖抵偿。”这等于宣布他末日的到来。鲍法里夫人乱了方寸，不知所措，就又去找乐乐。乐乐说：“我的小太太，你以为我单单为行好才借给你钱供你挥霍的吗？我供你到哪天才算了？放出去的账我应当收回来，我们要公道。”“ 我求你了，乐乐先生，再宽限几天。” 他呜咽了。乐乐一把把鲍法里夫人推了出去，关了门说：“关我屁事。”第二天，律师带人来清点鲍法里夫人的家具。鲍法里夫人向银行家借钱，银行家不借。他又去找莱昂，莱昂没钱。鲍法里夫人急了，他让莱昂去偷。莱昂害怕了，搪塞说向一个朋友去借，明天下午送来，便脱身走了。鲍法里夫人全身无力，回到永镇，见自己的家已贴上了告示，出卖她的全部家产。她又去找公证人居利曼借钱，公证人知道她的情况，一边听她讲，一边显出一副古怪的样子。她笑得甜甜的，握住艾玛的手，饿狼似的吻她。鲍法里夫人跳起来嚷道：“ 先生，你丧尽天良欺负我这个落难的女子，我可怜，但是我并不出卖自己。” 她又去找税务员宾奈苦苦哀求，宾奈像躲避瘟神一样躲开了她。下午5点了，莱昂没有来，鲍法里夫人失望了。猛然间，她想到了路多尔夫，他会借钱给我的，即使他一时不帮忙，他还相信只要眼睛一瞟，他们的爱情就会复苏的。“ 嘿，路多尔夫，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 见了鲁道夫，他娇滴滴地打招呼，眼里含着一颗滚滚欲落的泪珠。鲁道夫把他抱到膝盖上，吻着他的眼睛。“ 哦，饶恕我，我只喜欢你一个人，我爱你，我永远爱你。” 鲁道夫说。 鲁道夫，我破产了，鲁道夫，你借给我3000法郎吧。” 鲁道夫愣了，脸色十分苍白，可是又非常安详地说：“亲爱的夫人，我没有钱。”“ 你没有钱？” 艾玛仿佛挨了重重的一棒。“ 你就在这地方，在这地毯上 跪在我面前，发誓爱我一辈子。我相信你，整整两年，你带着我做着最香甜、最美丽的梦。如今，我求你搭救我一把。 鲁道夫还是十分平静地说：“ 我没有钱。”波法里夫人出来了，气喘吁吁，眼看就要跌倒。她傻呆呆地站了许久，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她觉得自己要疯了，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刹那间，他突然产生了死的念头，这确实使他感到喜出望外。他急忙跑回永镇，从药房那蓝色的罐子里抓起一把白粉，一口吞下去，然后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那样，心情特别轻松舒畅。砒霜的药性发作了，他想，一切欺骗、卑鄙和折磨他的无数欲望都和他不相干了，现在他什么人也不恨了。他的思维陷入了迷离状态，只有可怜的丈夫的哭泣隐隐约约的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响着。医学博士来了，看了看奄奄一息的波法里夫人，摇摇头走了。教士来给他做临终仪式，看见教士，波法里夫人忽然有了笑容，她觉得自己又回到少女纯洁的时代，仿佛看到了天国。波法里夫人死了，家产全卖掉了，但还是不够还清债务。第二天晚上，人们在小花园的长凳上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她手里还握着艾玛的一股又长又黑的头发。波法里夫人留下一个小女儿，后来被送进了沙场。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巴尔扎克之后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5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暴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